续这样的舞曲哈去跳舞。刚刚呢，郭鹏和静瑜他们在直播间跳起舞，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加我？我有点小生气，然后问哎视频有没有舞啊？然后我在后面舞动了一下，然后配合这样的舞曲呢，在直播间当中呢又过了一把瘾哈，趁他们俩走了之后。好了，北京时间9:05:36，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这样欢快的开场哈，我很喜欢，又回到了曾经我的那个跳跃活跃的时期，活跃的时期。虽然现在外面下起了雨啊，可能会影响大家的心情，但是希望我们的974给你传递的信息是阳光的，是灿烂的。我都说过了，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要心中保持一片晴朗。哎，掌声在哪里？对，我有机会来直播间继续跳舞哈，继续带动大家这种高昂的情绪。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路灯下的小姑娘，这是2010年杨坤推出的一首歌曲，披上了 disco 的外衣。对于杨坤而言，从首张专辑无所谓到第五张的杨坤的音乐经历也算告一段落了。相比较于漫长的生命，所有最初和最终之间的终究是过渡。脱离开了原来的唱片公司之后，杨坤会走向哪里呢？第六张大碟 disco 抛出了线索，但是远不是答案那么简单。路灯下的小姑娘，颠覆性的改变哈。好了，今天是2021年8月19号星期四，限号是4和9。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另外呢，昨天就说过了哈，路过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旁边的行人，怎么样能够不溅起人家一身水呢？就是要低速通过，不要把水花溅起来，否则的话把水花溅到人家行人一身，你也有可能接受处罚呀。嗯，提高我们驾驶员的素质，构建和谐文明社会需要你我。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再给大家提个醒，10次事故9次快，司机总是被嘱咐开慢点儿，开慢点儿。于是很多的车主，特别是新手，认为咦，开慢车是安全的，但其实开慢车并不等于安全行驶。现在越来越多的龟速行驶也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至少也是交通拥堵吧，也可能会面临罚款罚分哦，有可能严重的一次会记3分，罚500元，知道了吗？所以你也不要在路上就是这样的龟速行驶哈，龟就是乌龟的龟，显而易见哈。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已经标了哈，最高车速不得超过多少多少，最低时速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如果违反了将记3分，罚200元。那因为修路堵车或者像今天这样的雨天呢，您是可以放低速度是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还要提醒您要放慢速度。但是如果天气很好的情况之下，就不能在高速路上，人家标了不能低于60，您还60，因为这样呢真的会引发交通事故，后面的车完全没有意识到你，然后呢人家速度这么快，刹车来不及的话，即使后车刹车来得及避让你了，然后再后面的车辆真的看不到，就可能会撞上引发交通事故了哈。好了，提醒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千万不要龟速行驶，一定要按照道路标明的时速去行驶，不能超速也不能低速。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继续来分享音乐，也欢迎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点评一下我们今天选的歌曲，还有今天关注的赛车。你下载听听 FM 了，升级到5.0版本了吗？寻宝寻到了吗？ 带历经沧海呀，带阅尽悲欢，心放卷纸帆。君衣尘满面，污泥满身，好个白发迷途人。今日归来不晚，彩霞灼满天，明月做烛台。呀咿呀咿归来，呀咿呀咿归来，呀耶。悲船呀，一呀泪未翻，心似一线间。莫说天无涯呀，海无岸，纵然归程须万载。今日归来不晚，离故人重来，天真做少年。你为什么也眼如生，泪如雨？ 夜烟如声泪如雨，你为什么也扬起脸笑得像满月。少沉浮过往，沧浪之江，东望水茫茫，谁上江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 又是一首 OST 哈、啊，来自朴树的《在木星》，这是朴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这一首歌呢，收录在朴树2017年发行的专辑《猎户星座》当中。这首歌是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宣传曲哈、啊。歌呢从创作到制作完毕几度推翻，历经2年的时间，朴树呢也在不断的寻求多变，而是要找到最适合、最恰当、最从心而来的作品，并在合适的时候呢也好好的发表。或许这就是朴树对音乐特别的坚持和任性吧，挺任性的哈。所以有一段时间朴树为什么很没有发出没有推出音乐，而且还这个患上抑郁症哈。很多人音乐人就是这样，说明人家真的是认认真真在做音乐，对得起自己，不是为了发片而发片，真是是觉得我对我的音乐作品很满意了我才推出，特别喜欢这样的朴树。现在朴树也喜欢变成这样的模样啊，喜欢现在的自己模样，好好的重新出发，好好的享受生活淬炼之后的写意人生吧。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这首歌送给在路上的你，年龄稍长者，喜欢怀旧的，哇，又刮起了怀旧风。无印良品掌心，光良品冠的声音，总能让我们从烦躁的现实世界当中清澈的游离，重返到纯净的爱情世界，闪亮的友情年代，直率的青葱岁月。 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取得进去。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是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

着单车靠近月亮，月亮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大。他说你好，为了微笑，我好像就这样子睡着。不是谁的错，别皱着眉头。开心方法，但我还在想我到底怎么了，怎么不快乐，被谁牵绊着，又被谁冤枉了。我只想闭上眼睛唱着歌，哒啦哒啦啦，就在原地跳起了舞，像一个聪明的孩子。不快乐，被谁牵绊着，又被谁冤枉了，只想闭上眼睛唱着歌，哒啦哒啦啦，就在原地跳起了舞，像一个聪明的孩子。怎么不快乐，被谁牵绊着，又被谁冤枉了，只想闭上眼睛唱着歌，哒啦哒啦啦，就在原地起了舞，像一个聪明的孩子。 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是2001年李宇春春春的大碟《春逝的轻舞曲》旋转而来，小聪明舞曲，卢广仲为李宇春春春打造，小小的无厘头又带有点小聪明的孩子气，但是春春的演唱却收敛了很多，发现没有？在不同的乐曲当中，在不同的服装包裹里，李宇春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两面，其实每一面都是真实的他，每一面都值得珍惜和美好，每一面都很美，是吗？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呢还有很多记忆当中的老歌哈，回忆杀，很多朋友说哇，路灯下的小姑娘开场太赞了，喜欢老歌的朋友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经典，你怎能错过。不过接下来喜欢快歌的朋友来，江映蓉小花，把握你的美，又是可以晨练哈，锻炼身体跳舞的歌。 快出电，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小气 欢你的名字。今天聊天室的新朋友，刚刚进来的小小小的小，好了，跟着舞曲一起动起来吧， 跟上我的节奏啊， 可不要被甩下哟。汽车音乐会，音乐快车，赶紧来。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王力宏，梦寐以求。 梦寐以求。 第九位，许佳慧，许某某。 不然你怎么在我难过时让我欢乐，你别再对我这样微微忧伤。 第八位，谭维维，在树河里。 在哪里是自一闪一闪 七位，张杰，三生三世。 如果爱太荒凉，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 第六位， Birdie Higgins， Casablanca。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决定让生活每天那么美酒， 依赖依赖，你决定所有心里的感受，每个心跳都跟着个节奏，决定让生活每天那么美酒。 决定生活每一天都梦寐以求。 如果受不了现在就解药，其实我有更好的选择提供你参考。蓝天和白云不需要太远，不要当白老鼠在笼子里转圈。今天好时光好戏要上场，今天开始让生活梦寐以求。跟着我说嘿、hey, 跟着我说吼、oh, 跟着我说我的生活可以更完美。伊利亚耶，伊利亚哦，塑造属于你自己的梦寐以求。 是没有国界的，没错，力宏呢始终能为音乐开启更多的可能性。这首《梦寐以求》除了拥有稳健的音乐基础之外，更是勇于开创全新的格局，可谓是中西合璧，刚柔并进啊！音乐的新格局已经显现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的歌曲，王力宏《梦寐以求》。好了，倾听聊天室当中大家开始聊歌了，我特别希望哈，大家一边听音乐一边来聊聊天哈，这才是有温度的节目嘛。不要听那些就是放音乐没有人说话，多么冰冷啊，是不是？就如同即将到来的秋天，好冷。好了，有温度的电台就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听音乐，来说音乐，还有分析啊，同时来看看你此时此刻正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正在哪里，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聊一聊我们所放出的每一首歌曲啊。其实有人在说想听老歌，有人在说想听新歌，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好听就对了，你喜欢就对了。好了，下载听听 FM， 同时记住来升级到5.0版本，就有机会赢取1万元现金大奖，还有1000元的食物好礼哦。同时呢，全新改版的听听 FM 内容更加丰富了，你可以看一看哈，五花八门的哈，眼花缭乱，眼花缭乱。对呀、啊，有很多推荐的内容，你可以啊，你喜欢听书啊，喜欢这个听相声啊，喜欢听音乐啊，然后喜欢听亲子内容等等，巴拉巴拉巴拉，这里全都有啊。同时呢，看到没有？漂亮的黄色座机底，最近特别喜欢黄色，黄色座机底的汽车音乐会的聊天室，你来了吗？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来继续攀升第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是徐某某，身高1米6多，我不胖也不瘦，职业是歌手。哆来咪发嗦，幸福悄悄来了，朱丽叶罗密欧，这是我想要的。呜，别把我要求太多，只不过想你疼我，不然你怎么在我难过时让我欢乐？你别再对我这样唯唯又诺诺，不许对其他女孩总是想太多。如果我哭了累了又突然的冒情绪，懂得让我轻松把我爱摸摸，爱上我必须一直有你全负责。你知道我不再做什么家务活，我要你全力无休没抱怨的照顾我，无乐不作徐某某就是我，有何不可。情歌唱太多会觉得腻腻的，可是每次演出总是雨蒙蒙，只要有你在台上就不寂寞。我偶尔有点错，傲娇还耍性格，要求太多，只不过想你疼我，不然你怎么在我难过时让我欢乐？你别再对我这样唯唯又诺诺，不许对其他女孩偷偷想太多。如果我哭了累了又突然的冒情绪，懂得让我轻松把我爱摸摸，爱上我必须一直有你全负责。 我就是许某某，想做我自己有何不可？多么霸气的声音呢！来自许佳慧的这首《许某某》，上周第20名，本周上升到第9位。相信大家一提到许佳慧，就会想到2013年还风靡全国的那一首《预谋》吧。但是2016年这首《许某某》让他重新回归乐坛，也为不认识他的朋友呢来了一次自我介绍哈，我是许某某，我是滕某某，我是滕兵。好了。汽车音乐会第9名的歌曲许佳慧许某某，我们继续攀升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第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城市的天空又低又暗，像蝙蝠的翅膀压住所有明天有希望的幻想。风这里这一扇车窗，只想赶快回到树河晒太阳。在那里狮子一闪一闪的金黄，像灯笼照耀着幸福的光。 城市的天空有低有暗，像蝙蝠的翅膀压住所有明天，有希望的幻想。风车里音乐吵吵嚷嚷，我的这一扇车窗只想赶快回就这样实现。这夜里，这梦里，还在舒和那里，在那里，狮子一闪一闪的金黄，像灯笼照耀着幸福的光。在那里，小河流长，带领小溪潺潺，简简单单说着时光还很漫长。在那里，雪山春静清凉，打扫打扫尘埃落下的心房。在那里，山鸟鱼儿是最美的乐章，我们拥抱着骄阳的星光，静静拥抱着骄阳的星光。 喜欢歌曲结尾的笑声是啊，心情都变好了，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听汽车音乐会心中都是一片晴朗。就像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的一位好朋友哈，瞎爬子少年就说，哎，不知道为什么听汽车音乐会心情真的会变好，哎，好神奇。以上的话全部引用自瞎爬子少年了，可我没有加一个字啊，人家说的，你看说的就是实话吧，说的就是实话。对，刚刚这首歌曲谭维维在树河里，2010年的初秋，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吧。实力唱将谭维维华丽转身，为宣传低碳生活特别录制了环保主题曲《刚刚的在树河里》。那谭维维也是尽情的演绎这首清新小品歌，可谓是收放自如，让听者入耳又入心，很难忘，是不是？这首歌曲的 MV 也很好看啊，取景树河，浪漫而温馨，带人们将树河的美景尽收眼底了。是啊，如果我们都低碳环保，轻装出行，也为这一美丽的星球做出一些贡献，那我们的家园就会越来越美丽了。差到第十一名，本周第八位，谭维维在树河里。谢谢攀升，这份情绪了。喜欢古风作品的朋友，喜欢中国风作品的朋友，听过来，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有画面感的一首作品是吧？又是 OST，《三生三世》的同名歌曲，《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断的轮回转世，就是为了再遇到你。无论几生几世，你我永远相守，相爱。 我不禁那段过往，泯灭了解剖光芒。那一滴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爱在天地中流转，一颗心为谁奔忙。四海八荒，身在何方，岁月该如何安放。听风声在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才忘了夜多漫长。

kiss the many broken hearts in Casablan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been there, so I don't know. I guess our love story will never be seen on the big white silver screen, but it hurt just as bad when I had to watch. 世纪当中的这首老歌，这首好歌，美国音乐家 Bert Higgins 这首经典之声《卡桑布兰卡》，1982年就已经发行了，也是上世纪70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作品之一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是不是也勾起了往日的美好回忆？还有那些精彩的画面，还有那些老电影，又是听到了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插曲哈。这首歌刚刚说过了，也是希金斯本人的经历。他说这首歌曲是当时为女朋友写的，记得那是1982年，《北非谍影》是我们共同喜欢的电影，这部爱情片让我如醉如痴，看过之后就写就了这首歌曲《卡桑布兰卡》。好了，北京时间9:56:46，一起在路上听最好听的音乐，同时还有温暖的人生相伴。不要就听好歌不听话，我还在这里和你共同来说一说听这些音乐的感受，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好了，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0到第6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0位，王力宏《梦寐以求》。第9位，许佳慧《许某某》。 不然你怎么在我难过时让我欢乐？你别再对我这样微微忧愁。 第8位，唐维维《在树河里》。 在哪里？是自一闪一闪。 第7位，张杰《三生三世》。 如果爱太荒凉，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 第6位， Bertie Higgins《Casablanca》。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只快乐的乌龟，牵着猫，插上爱的。

来自英国的男子四人团体摇摆不定男生 GLS、没想到这首歌曲上榜第一周就实现开门红了，空降冠军，也成为英国 UK 单曲2019年第29周的冠军单曲。好了，北京时间10:2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节目越来越精彩了，你是不是状态也是渐入佳境了呢？好了，刚刚出门的朋友，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一档为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专业性不说了，活力肯定是特别棒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节目的特色，有很多新鲜的内容在其中，很多丰富的板块，更重要的是还有人声陪伴你在路上，陪你聊聊天。有温度的电台，有温度的节目，有品质的别自己夸自己了。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些知识哈。哎，听这档节目真的是太有用了，长知识。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路口这种标线增多了，新增加的新特色。交警提示说，走错了最高可以罚6分呢。啊，赶快听听看。过去有些地方的交警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在不少的路口都设置了左转待转区，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左转待转区哈。但是很多老司机应当也见过，这个直行待行区，你听说过吗？现在过这个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开始有了直行待行区哈，比如说在南京啊，还有浙江的嘉兴啊，江苏的海安啊，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广东的佛山都有了这种直行待行区。哎，到底怎么回事呢？来听听看哈，还没有听过赶紧学习，要拉开差距了。目前很多城市设置了这种直行待行区。那什么是直行待行区啊？其实就是在斑马线之外伸出路口内的区域，施划了一条或者多条直行待行车道，作为直行机动车的等候区。那所谓等候呢，就是在绿灯放行之前提前进入路口内的区域等待，需要在直行红灯的时候提前越过停止线进入等待区。你在路口等待的时候，信号灯旁边会有 LED 的显示屏，司机们在直行待行区呢能不能走取决于那块显示屏显示什么样的内容。当 LED 屏显示说直行车辆请进入等待区这样的字样的时候，那么虽然直行信号灯是红的，但是直行车辆是可以通过停止线进入到直行等待区的。哎呀，这个看来以后开车真的要多多走脑子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的一种举措哈，请司机朋友多多注意了。我们的这个交通法规也是与时俱进的哈，大家一定要这个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才可以。好了，又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哈，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哎，哎，喜欢听个老歌的朋友听过来了。陈百强偏偏喜欢你，这是陈百强发行的第七张专辑，1983年出版。在这张大碟里，陈百强继续发展中西合璧的歌曲特势，因而也受到了好评。这其中呢，就包括这一首同名歌曲《偏偏喜欢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 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明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6，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昨天呢看了一下速九哈、啊，说实话，讲实，我真的是完完整整的第一次看到速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速九，和以前的速一到速八系列呢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当然主演还都是这些人了，但是剧情方面呢，已经完全是升级版的赛车，有很多赛车场面哈、啊，特别是开始赛车场面一开始哈、啊，父亲呢就因为这个一场意外离世了，然后呢两个儿子呢就开始了这个赛车和赛车、离不开的这种生活哈、啊，然后呢怎么就觉得哎怎么。本来是赛车手就变成特种兵哈、啊、情节还是挺跌宕起伏的，其中呢还有很多这种赛车的场面让你一次看过瘾。如果你说对于赛车我不是特别的了解，那看一下速度激情系列吧，你会爱上赛车的，特别是你能看到这个赛车哈、啊、哎呀能开上太空，哎呀真的是太能想了，开到外太空，一辆还挺破的赛车就开到外太空去了，真的太能想了。好了，大家去围观一下吧，速九真的很不错。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为赛车量身定做音乐，来为它定做的是黄立行的音浪，来超速感媲美电影《骇客帝国》的百万制作的音乐录影带，看到爽，听到爽，晃到爽，和赛车真的是太配了。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乐？我喜欢三十岁女人独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还再三选择。 一首民谣作品被重新演绎，其实《三十岁的女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赵雷，他的一首原创作品，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当中。那么在2014年综艺节目《蒙面歌王》当中，谭维维的演绎这首歌曲呢，也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呢，用一种低吟浅唱、娓娓道来的缓慢节奏，唱出了三十岁女人的岁月心事。也因为和电影《胜者为王》的主题非常的契合，被用作了这部电影的宣传曲，又是和大荧幕有关系的哈，大荧幕大荧屏锁住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又是一首老歌。2022年确实是华语流行乐坛神仙打架最为频繁的一段时间，前有周杰伦，后有蔡依林，然后当年的舞曲风渐长的萧亚轩略显逊色，但是作为第五张专辑《爱的主打歌》稳的发行，还是主推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坚实的地位，也为他来打气加油了。《爱的主打歌》，萧亚轩。对了，这样的节奏就是来自汽车音乐会。

cares? My LA looks in goosebumps books, so etch a sketch. What happens next? Grape juicy juice and Dr. Seuss piggyback rides and slip and slides. McDonald's fries, those were the best. What happens next? It's unbelievable. This is as good as it gets. It's unbelievable.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Just let the D's know. It's unbelievable. When I think back, I'm amazed. It's unbelievable. Cause baby, those were the days. It's unbelievable. It fooled in so many. 猫头鹰之城的这首 Unbelievable 不可思议，在2015年为他们收获了太多的荣耀和歌迷，特别还和汉森合作了这首歌曲 Unbelievable 不可思议，也确实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啊！猫头鹰之城已经成为了标志的存在哈、啊，他们的这种小清新电子确实是独树一帜，也让很多歌迷非常喜欢猫头鹰之城。别人你学不来哈、啊，这就是我的特点。好了，北京时间10: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有没有下载5.0升级版的听听 FM 寻找更多的玩法，同时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呢？谢谢也给我们互动的朋友，还要特别感谢为我们点赞助力的好朋友。节目最后来公布我们点赞助力榜前三甲，好，谢谢，来继续来奉献你的爱心，点出小星星哦。好了，再次提醒大家，一天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没有出来的话，或者已经到了公司，到了目的地，来好好听汽车音乐会，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李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 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 感动过的故事， 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朋友， 想念的远方， 流过的泪光，听是谁在唱歌，爱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 光， 听

永远这首歌曲是他自己作词的一首作品，同时呢也和很擅长掌控节奏的韩国制作人来合作完成，两个人在音乐上互动沟通可以用一拍即合来形容。录音呢才花了一个小时，就连和声都录制完成了，真的是相当的合拍哈。好了，江岭这永远之后呢又到我们的收工歌的时间了，来梁咏琪的喜剧收场吧，今天也用欢乐的声音来收场汽车音乐会。好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除了有时尚的汽车资讯，还有你爱听的老歌，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五名歌曲了，你怎能错过。好了，没听过的朋友收听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正午有星光，明天九点再见喽。 高不高兴我住在，悲不悲哀我住在，这么还就说拜拜。快乐在眼乐自在，喜悦在世界我安排，开心在沙都放得开。 Oh yeah， 这样再不再依赖，洒脱在寻回我自在，幽默的分手更开怀。原来分手不是给淘汰，真相只是合不来，不用勉强假装很爱。 Oh yeah，今夜有何节目随我喜爱，哦，爽快 say bye 然后 say hi， 活得更出彩。以为离开只有无奈，想不到又把你而无遗憾。 Oh yeah, yeah， 快乐在眼乐自在，喜悦在世间我安排，开心在沙都放得开。 Oh yeah， 逍遥再不再依赖，洒脱在寻回我姿态，幽默的分手更开怀。恢复我自然的神态，不看脸色卖口乖，换个场地打总决赛。 Oh yeah， 不再为爱人解领带，我一样值得疼爱，一切因为好在我走得快。 Oh， 躺下骨牌推倒重来，又去到喝彩，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很多人为我等待。 Oh yeah， 快乐在眼乐自在，喜悦在世间我安排，开心在沙都放得开。 Oh yeah， 逍遥再不再依赖，洒脱在寻回我姿态，幽默的分手更开怀。每种牛排可以选六神菜，每个风格还有很多题材，曾经做过很多会旋转的舞台。 Oh yeah， 回忆到达画面沦为黑白，眨了眨眼眼泪泪水炸出来，喜剧收场可笑在过去太傻爱。高不高兴我住在